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一个锦霞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回到博物馆，博物馆内的工作人员见了都不由得会心一笑，猜得出来这位馆长怕是又弄到什么珍奇古物了。馆长连办公室都没回，便直接去了文物鉴定室。他这些天一直在雅舍对面的茶馆坐着，既然那个年轻的老板不卖他东西，那他只有从客人的角度入手。他一开始还请了许多人假装成客人去雅舍买东西，但那个老板非常奇怪，说什么都不卖，弄得他没办法，只好守株待兔。守了好几天，雅舍都没有卖出东西，这点倒也不奇怪，古董店一般都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他都做好了要长期抗战的准备了。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终于让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学生从雅舍里抱出来一个不大不小的锦匣。他费了不少唇舌，甚至亮出了自己博物馆馆长的身份，才把这个东西从学生那里买了回来。而最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个学生说这锦匣里的东西只花了50块钱。馆长付钱的时候都有些不相信，但他不想浪费这么好的机会，甚至都没有当场打开锦匣看看里面的东西，直接抱着锦匣就回博物馆了。这时正是快下班的时候，鉴定室的人早就回办公室准备回家了。馆长仔细清洗了双手，屏住呼吸打开了锦匣的盖子，一道刺眼的寒光入眼，当馆长看清楚匣内的东西时，差点连呼吸都忘记了。在华美的黄色绸布之上，静静地躺着一把青铜剑。这把剑浑身发出炫目的青光，寒气逼人，剑身长约30多厘米，呈暗褐色，通体包浆浑厚，锈迹不多，剑身光亮平滑，隐约可见菱形暗纹，刃部磨痕细腻，锋利无比，剑格上面有兽面纹饰，一面镶有青金石，一面镶有绿松石，在剑格处有8个错金鸟篆体铭文：越王勾践自作用剑。馆长万万没想到，锦匣内的东西竟然会是一把越王勾践青铜剑。 在若干年之前，湖北曾经出土了一把举世闻名的越王剑，出土之时稍一用力便能将16层白纸割破，锋利如戏。馆长也曾近距离地观赏过那把越王剑，无论样式模样都和他面前的这把非常相似，若不是大小有差异，他一瞬间几乎以为这是一把仿品了。可是他知道，当年越王勾践北进中原，会天下诸侯，一时号称霸主。据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特请龙泉铸剑师欧冶子铸造了5把名贵的宝剑，其剑名分别为湛卢、纯钧、圣邪、鱼肠、巨阙，都是削铁如泥的稀世宝剑。因为5把剑其中有3把长剑、2把短剑，世称三长两短，后来这个成语也就成了意外灾祸的代名词。既然当年铸了5把剑，所以谁能说就只有湖北出土的那把剑存世？馆长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要沸腾了，是真是假只要他鉴定一下就会水落石出了。 X 射线照片，金像分析，荧光能谱仪衍射，馆长小心翼翼地做着各种测试，越是看着那些分析出来的精确数据，他便越是心惊，因为无论怎么分析都证明这把剑的的确确是2000多年前制造的。 这怎么可能？这种一级国家文物，那个老板居然50块钱就卖了，这开什么玩笑？ 馆长拿起越王剑，伸出手去摩挲上面精美的花纹，一个不留神，手指被锋利的剑刃划破，血珠顺着泛着青光的剑刃缓缓滑下，竟也有种说不出来的美，让人移不开眼。馆长虽然受了伤，却仍舍不得放下宝剑，这把青铜剑不知有多少年没有饮过人的鲜血了，此时此景看上去有着说不出的诡异。馆长也没有急着为自己的手止血，而是拿起软布小心翼翼地擦拭刀刃。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之前那个学生的话， 老板卖给我这个东西时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不能让它沾上人血。 馆长先是嗤之以鼻，突然间又变得非常气愤。青铜剑的收藏保养何其复杂，那个老板居然就只叮嘱了这一句，独自在鉴定室欣赏了许久，看着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了9点，馆长就算是再舍不得，也不得不将这把越王剑重新收回锦匣。在鉴定室隔壁就有一间暂时的文物存放室，馆长慎重地把这个锦盒放进了保险柜，一边在心里盘算着， 等明天我要请几个专家再来鉴定鉴定，等一切确认了之后再向媒体公布这个消息，到时候一定会引起巨大的轰动，也肯定会有多方质疑的声音。湖北的那把越王剑没人会怀疑真假，是因为它是确确实实的出土文物，我得来的这把剑，这把剑的来历可要先好好的想想该怎么说。那个人的古董店是绝对不能暴露的，虽然现在是他的儿子在看店，本人远在埃及，但要是激怒了他，弄不好他会直接关店走人，到时候那满店的珍稀古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显示了。 馆长关好鉴定室的门，本该直接回家的，忍不住方向一转，朝博物馆的展厅走去。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博物馆5点就关门了，工作人员5点半也全部下班回家了，留在博物馆里的只有保安人员。 可就算是职业的保安，现在也不似以前那样会拿着手电筒每层每层的巡查，因为安置在博物馆各个角落里的高科技摄像头会忠实地记录下一切。保安只需要坐在监控室，时刻注意监控画面即可。而这个博物馆采用的都是国内最先进的技术，每个文物存放在钢化玻璃展台里，还都装配上了自动感应灯。本来玻璃展台内都是微弱的灯光，只要有人朝展台靠近，就会自动亮起来。馆长沿着参观的路线，慢慢地一边走一边思考着。随着他的走动，他身边的玻璃展台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就随着他的离去，一个接一个暗了下去。在漆黑空旷的博物馆中，死一般的寂静，馆长只能听见自己的拐杖敲击在大理石地面的哒哒声。换了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不喜欢孤身在夜晚的博物馆待着。但是对于馆长来说，这是他最享受的一刻。博物馆很大，馆长却对每个展厅每个展品都了如指掌。他用慈爱的目光看着玻璃展台内的一个个文物，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等他从一楼走到二楼瓷器展厅时，他的心里已经想好了如何对外宣布那把越王剑的来历，满腔心思更是转到雅舍的那些古董身上，想着怎么一个个把他们全弄到博物馆，甚至都开始考虑那个宋清白釉瓷盘摆放在哪里了。馆长的心愿很大，从迷上古董的那天起，他就如饥似渴地收集这些凝聚着前人文化和生命的古董。他自己喜欢，更想让别人也喜欢，所以每每看到残破的古董时，都会心痛不已。如今这些古董真是碎了一个就少一个了。馆长在瓷器展厅中央的一个元青花瓷罐面前停了下来。这个瓷罐体积很大，甚至能装得下一个五六岁的孩童，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已是不易。虽然在罐口有一个明显的缺口，但仍不减损它昂贵的价值。要知现在存世的元青花只有400余件，如此大的瓷罐更是少见。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陈光。 这个瓷罐就是当年我和那个人相遇时得到的，如此的美丽，就算当日在那个墓中，我为了保住瓷罐中了古墓中的机关，右腿从此行动不便，也没有一丝遗憾。 想到这儿，馆长忍不住伸出手去触碰那在灯光下犹若白玉的瓷釉，但左手却率先碰到了一层玻璃。他回过神，这才知道自己又忘了这个瓷罐已经不是摆在他的家里，而是被玻璃罩隔离摆放在博物馆之中。馆长一阵失落，不过又立即整理好心情。 这些古董放在博物馆里，虽然不能直接把玩，但却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和修整，而不是像雅舍这样不负责任地堆放在那里，随随便便地拿来用，真是暴殄天物。所以我错的才是最正确的事儿。 馆长笑了起来，在玻璃罩上看到自己脸上的皱纹，不由得想起若干年后这些古董仍好好地摆放在博物馆中任人观赏，而他却早已化为一堆白骨。但这样似乎也不错。馆长发了半天的呆，才收回按在玻璃罩上的手，手指上一阵刺痛传来，他这时才发现手上被越王剑划破的伤口血一直都没有止住， 左手上早就蹭得全是血迹，还在玻璃罩上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血手印，在夜里看起来非常的瘆人。馆长连忙把拐杖靠在墙边，掏出手绢，却没有管左手的伤口，反而仔细地擦拭着玻璃罩上的血手印。他边擦边笑着想， 剩这个手印我不擦掉，留到明天早上，估计能把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吓傻。他们编的那什么博物馆七大怪谈，估计就要变成八大怪谈了。 馆长心情不错地想着，却意外地发现玻璃罩上的血手印怎么擦都擦不掉。他皱起眉，扶了扶眼镜，凑近了些观察。等他看清之后，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因为那血手印居然是出现在玻璃罩的内部，血液甚至还未干涸，在玻璃罩内的灯光照射下，诡异地慢慢地沿着玻璃向下流淌。 是怎么可能？ 馆长吓得倒退了一步，玻璃展台的灯因为他的离去而暗了下来，但那个血手印却仍清晰可见，这绝不是他的幻觉。嘎一声，就在他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从楼下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这个声音虽然很轻，但在空旷寂静的博物馆中却清晰可闻，像是利器划在地面上的声音。馆长被吓得几乎心脏都要跳了出来，他慌忙掏出手机，却发现没有任何信号。博物馆里的手机信号总是时有时无，有人说是古物自身所带的电磁效应，也有人说是博物馆自身的保全设备造成的，但偏偏此时没有信号。馆长低声咒骂了一声，一楼那古怪的声音又开始响了起来，这次声音却拖得很长，由远及近，就像什么人拖着一把剑在地面上慢慢地行走一样。馆长伸手按下了墙壁上的紧急呼叫按钮，却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搞的？ 馆长知道这个按钮在博物馆各处都有，只要一按，整个博物馆就应该响起警报声，但这个紧急按钮从建馆以来却从没用过，难道是研究室就坏掉了？馆长本不应该如此心慌，但刚刚的血手印居然诡异地印到了玻璃罩上，让他已经惊慌失措，再加上楼下那个古怪的声音，馆长终于无法保持正常的判断力，听声音像是一把青铜剑。 难道是我刚刚放入锦霞的越王剑？可是我明明已经把它放到保险柜里了，保险柜的密码也只有我知道，而一把剑又怎么可能会自己打开保险柜走出来？ 不过他却不敢冲过去看个究竟，这声音听上去就不怀好意。不对劲儿，一切都透着不对劲儿。这种时候监控室的保安应该早就冲出来了，可此时博物馆里依然静悄悄，看不见任何人影。 当务之急应该是去监控室看监控屏幕才对。 馆长伸手去摸拐杖，却摸了个空。这时那古怪的声音已经沿着中央大厅的楼梯一下一下地上了二楼。馆长也来不及在黑暗中摸索拐杖，踉踉跄跄地扶着墙走了出去。从这个展厅出去到电梯根本不用走上一分钟，可是在黑暗中走了一阵，一路上感应灯纷纷亮起又纷纷熄灭，跑了许久的馆长发现他居然没有找到电梯的按钮，而 是又来到了一个展厅。馆长以为是自己走得太快，走到了下一个玉器展厅。可是当他刚想回头去找电梯，眼角的余光瞥到展厅里的器物时，猛地震了一下。他面前的展厅居然还是瓷器展厅。展厅中央那个元青花瓷罐的玻璃罩上，血手印清晰可见。馆长张了张嘴，干涸的喉咙发不出任何声音。那个声音已经顺利上了二楼，只是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判断他的方位，便准确地朝他而来。馆长呆了片刻，便咬着牙继续朝前走去。 一切都是幻觉，都是幻觉， 他这么对自己说。可是当他走过元青花瓷罐时，看到地上自己刚刚没有来得及捡的拐杖，却没敢走过去捡。背后的那个声音好像又近了少许。馆长的背后渗出了冷汗，本来封闭的博物馆里凭空起了一阵阴风，吹得他背后凉气直冒，本来行走不便的腿脚反而走得更快了。这次馆长是摸着墙前进的，却并没有摸到意料之中的电梯门，反而又冲进了一个展厅。元青花瓷罐在幽幽的光芒下依然静静地立在那里。馆长惊呆了，随后像发了疯似的继续朝前走去。 怎么可能？就算博物馆是圆形的，但这一层有四个展厅，我也不可能每次进入的都是瓷器展厅啊。 背后那个阴魂不散的声音像是催命的符咒，让馆长惊悚不已。他无处躲藏，只能死命地拖着右腿往前走着。然后不久，他又一次站在了元青花瓷罐的面前。馆长大脑一片空白，这一次这个声音是在他身后不远处响起的。馆长反射性地转过身，身后只有一片黑暗。他想迈出一步，却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最后只能僵直地站在原地，全身上下只有眼珠还能移动。他真想把眼睛都闭上，但双眼却违背了他的意识，瞪得大大的。周围玻璃展台上的文物在盈盈的微光之下，更像是摆放在祭台上的贡品。馆长心里一突，从来没有过的惊悚感觉从心底袭来。他分明遇到的是鬼打墙，可是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这里是博物馆吗？根本就像是一座坟墓。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